那个什么，课本只翻到第17页，忘记第二行。讲义请翻到讲义12的第10页，第14。花用当之，譬如有人尽其受量，其辛苦味，于蜜食蜜伤药美味，不能徇私，不能涤度，不能信解。佛取五种譬喻，从事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尽相。上次正在一讲义12第六项讲解第一个譬喻，出家尚未甚乐欲。我们现在继续讲解，请看讲义12的第10页。第14行，此喻亦云：寻思、彼度、信解，世间三智，但得有漏粗净之位，未得出世三无漏根，自内所证，真如妙乐。真谛三章亦同此意。佛说出家尚未甚乐欲的意思，就是说寻思、彼度、信解世间三智。寻思就是心在语言文字上思虑分别的智慧，彼度是心利用语言文字做推比度量所生的智慧，信解是听闻他人的语言所说，心中误解其道理而无有疑虑的智慧。这是世间的3种智慧，但得有漏粗净之位。虽然从世间三智也能学习佛所安立的圣义谛，但是都只是在有漏位，从语言文字上对圣义谛做间接粗浅的理解。未得出世三无漏根，自内所证真如妙乐。三无漏根是指一未知当知根，有的地方也称为未知欲知根；二已知根；三具知根。第一，未知当知根的当知是说，四圣谛的道理是我们应当正知的。未知当知根，依瑜伽师地论，这是说行欲留果相者根，意思就是出果相。还没有证得出果。一俱舍论，修行人进入见道位，有16心，正观四圣谛的道理，断除见惑。前面的15心，四谛的正观四谛。 可是还没有圆满。到了第十六星，才圆满正观。所以此前十五星，因为没有圆满正观四圣谛里，所以安立为未知当知根。这是一种说法，或者说这十六星具有八忍跟八智。八忍就是普及灭道四谛，各有法智忍与类智忍两种，所以共有八忍。八智是普及灭道四谛各有法智与类智二种，共有八智。八忍他效法无间道，没有能够决断，所以说明为未知。八智效法解脱道，有决断，故说明为当知。那八忍八智合起来就称为未知当知根。有关八忍八智可以去参考《成为师论》。第二是已知根，依于伽师地论，是已经证得预留果以上，至行阿罗汉果相者根，就是初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跟四果相。一俱舍论是在有学的修道位，在第十六星已经圆满正知四圣谛的道理，已经完全断除了见惑，此时的心已经是属于修道位所设，从此就要更进一步去断除思惑，于是就继续的观察已经正知的四圣谛里，所以称名为已知根。第三是俱知根，依于伽师地论，是住阿罗汉者根，就是得到四果了。一俱舍论，就是在无学位已经断尽了思惑，知道自己已经无道可学，无惑可断，所以称名为俱知根。此三种根是在无漏位，所以称名为三无漏根。此三无漏根已经直接内自证得真如妙乐，是属于出世法。世间的三智未能直接证得真如，所以说不知出家尚未甚乐。真谛三藏对这个譬喻的解释也是同样的意思。解结经云，觉观、比度、意念， 在解决今世间三智，是觉观、彼度与意念。在大正藏解决今的意念是意持一词。深密经云，不能觉，不能量，不能信思也。深密解脱经的世间三智是觉、量与信思。但是大正藏的深密解脱经的经文是不能知、不能觉、不能量与不能信。咱们一少打了不能信，要把它加上去。这就是瑜伽论中的第一种出离乐，或者说是出家乐。看下面的经文。或于长夜由欲贪圣解，诸欲是火所烧燃故，于内除灭一切色声香味触相，妙远离乐，故能寻思，故能彼度，故能信解。庚午举欲从事，分成五科，这是第二科，心二，远离五欲妙乐欲。或于长夜，长夜就是比喻众生在生死中流转，被烦恼所缚，所以看不见出离生死的光明，就如同在漫长的黑夜中看不见日光的照明。由欲贪圣解，欲贪是对色、声、香、味、触五种妙欲境界升起贪染之心，爱要单着享用五欲，并且还要执常防护五欲。欲贪圣解是说欲贪心已经非常的强烈，贪欲成为了习性，没有厌烦、没有满足的时候，诸欲炽火所烧燃故。炽火就是形容火烧的很旺盛、很猛烈的意思。这是譬喻众生的欲贪圣解，在内心中就好像大火在猛烈的燃烧，不能止息。这个就是指欲界的众生。于内除灭一切色声香味触相，妙远离乐，这就是指众生修学禅定，成就了出禅的功德。此时内心已经离欲界欲，已经除灭了爱着一切色声香味触五欲相，而得到了远离欲贪的妙乐。不能寻思，不能彼度，不能信解。在欲界爱要五欲乐的众生，因为未能证得初禅， 远离五欲的妙乐，所以他不能够寻思，不能够比度，也不能够信解远离五欲的妙乐。请看讲义十二的第七章。此即四种乐中远离乐也，故于伽云，断除诸欲恶不善法，正出禅律，离生喜乐，名远离乐。远离五欲妙乐欲，就是于伽师利论的无恼害乐所设的四种乐中的第二种，远离乐。故于伽云，就引用于伽师利论的论文来解说远离乐。断除诸欲恶不善法，诸欲是指在五欲境界上所起的欲贪。恶不善法的第一种解说是诸欲贪就是恶不善法。第二种的解释是由欲贪而造作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十不善业道，这个是恶不善法。第三种解说是指五盖，就是贪欲盖、嗔恚盖、昏沉睡眠盖、调举误作盖以及疑盖，这五盖是恶不善法，要修学禅定对治，断除诸欲恶不善法。正出禅律，离生喜乐，证得了出禅，禅定又称名为禁律，所以说为禅律。断除诸欲恶不善法就是离，由远离诸欲恶不善法而生起了喜乐，是生的意思。喜乐在初禅有五种功德，第一是寻，第二是四，第三是喜，第四是乐，第五是心一尽性。那么这里举喜乐为例，就代表了具足了五种功德，或者解释说只取喜与乐这两种功德来表示出禅的远离乐，所以就名为远离乐。如何此中出后据说譬如等言中三略者，此即如来文辞善巧也，或可为存略故，于二经本皆据说者，一家别故，或可范本有此不同。我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在解深密经中举喻重释的这一段经文中，佛说了五种譬喻，其中的第一个譬喻及第五个譬喻中在经文中都有说譬如有人的经文，而中间的三个譬喻都略而不说譬如有人的经文呢？如果说这五个都是譬喻，那么是否应该这五种譬喻都要说 譬如有人的经文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回答说，解深密经的这种说法，是佛在说法时使用语文辞藻的方便善巧，使令文辞上有些变化，使听法者不觉得枯燥，这是一种说法。或者可以说是为了简略其文而存其意，所以这样说。因此呢，中间的三个譬喻就省略了譬如有人的经文。余二经本皆具说者，原次书说解结经与深密解脱经这两种经本在五种譬喻中都全部有譬如一词。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可能是翻译者不同，大家使用文字的方法不一样，或者是在翻译时候呢，所译的范本上面就有这样的差别。那么查大正藏解结经中五种譬喻都有譬如一词，但是深密解脱经则和解深密经相同，跟原次书说的不一样。言长夜者为生死长夜，譬喻中所说长夜就是比喻众生由于无明在生死中流转，不能出离，就如同在漫长的夜晚，没有光明，是一样的。言欲贪者，欲贪即是十烦恼中贪欲为性。这个十烦恼就是一贪，二嗔，三痴，四慢，五疑，六我见，七偏见，八邪见，九见取见，十戒禁取见。此处所说的欲贪就是这十种根本烦恼中的贪欲为自体性。贪欲就是对自己的内身以及外在有情及气世间的可爱的境界升起了染爱与单着。 言圣洁者，即别见中圣洁为体，此中举喻亦取圣洁。 此处的圣洁就是五别境心所中的圣洁心所为自体性。圣洁就是对于所取的境界经过了仔细的思维已经得到了决定，心中已经应可受持，不会随便因其他的因缘引诱而改变。此处经文说的欲贪圣洁，主要的意思就是要强调众生在生死长夜中心中对于可爱境界的贪欲已经非常的强烈，达到了圣洁而不易改变了。言诸欲炽火所烧燃故者，此有两事。经文诸欲炽火所烧燃故有两种解释。一云诸欲即是色等五蕴，五蕴非一能生贪欲，故说五蕴名 名为诸欲。第一种解说中说诸欲指的是色声香味触五种美妙的境界。诸欲的诸就是众多的意思。境界有五种，所以是多种，就说为诸。而境界不是只有一种，所以说是非一。五种妙境能够引发众生的贪欲，因此就称名为诸欲。智火即是五境上贪，能损害故，名为炽火。炽火就是指五种妙境所引发的众生的贪欲。因为贪欲烦恼能够使令众生弃舍善法而行不善业，受到损害，就如同火烧人身能够损害人一样，所以就称贪欲为炽火。故制度论云，若人贪着五境，诸结石火尽皆炽然，烧害人身如火烧人。在《大制度论》第十七卷说明，要成就禅定必须要弃舍色声香味触五种美妙的境界。那么要如何弃舍五境呢？就是要观察五种妙境的过患。若人贪着五境，如果有人贪着色等五境，在《大制度论》文是若人着色，就是举出贪着妙色与美味的过患为例子来说明贪着五境的过患。诸结石火尽皆炽然，结与石都是烦恼的异名。结是指烦恼能系缚身心使令结成苦果的意思，使就是指烦恼能够随逐众生使令众生系缚于三界，让众生不得出离。如果众生贪着五欲的境界，就会引发结石等烦恼的现行。烦恼就像大火燃烧，烧害人身如火烧人。烦恼火烧害人的身心，使令众生丧失慧命，就像大火烧害人身，使人丧失生命是一样的。如火烧人，在《大制度论》文是如火烧金银，煮沸热蜜，虽有色味，烧身烂口，即因舍之。若人染着妙色美味，亦复如是。我们用火来烧金银，金银在高温下就融化了，虽然金银的颜色 还是非常的漂亮，可是你用手去拿，你的手就会烧伤。或者是将蜜糖煮沸，煮沸的蜜糖虽然甘甜之味仍然是非常的美妙，但是你去食用就会将你的口烧烂。所以烧融的金银与煮沸的蜜糖虽然有美色与美味，我们就应该赶快弃舍它。如果有人对于妙色美味生起了贪染心的烦恼，就会损害自己的慧命，所以也应该要立即弃舍。又十四云，有古愚师名处婆家，求欲不遂，忧恨懊恼，引火内发，自烧而死，广说如比。在《大智度论》的第十四卷有这个故事。有一天，古愚师就是渔夫，他的名字是处婆家，他经过王宫的附近，就在王宫的高楼的窗户上面看到了公主，于是他的心中就升起了贪婪，爱着不舍，不思饮食。那么他的母亲就问他是什么原因呢？他回答说，我因为见到了公主，心中不能舍弃，所以才会如此。他母亲就说了，我们是平民，公主是贵族，所以你的愿望是不能够得到满足的。渔夫就回答说，可是我心中的爱恋不能暂舍，如果不能够满足我的意愿，我就不能活了。那么母亲为了儿子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于是这个母亲就常常送最好的鱼肉到王宫中给公主，而不收钱。那么公主就觉得奇怪，就去问渔夫的母亲，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一定是有所求，你所求是何呢？这个母亲便回答说，我有一个儿子，因为恭敬爱慕公主，深陷于情感之中而生病不起，现在已经快要丧命，希望公主慈悯能够赐给他生命。那公主想了一下就说，你先回去，本月的十五日我会去天神的祠堂去烧香，你让你儿子躲在神像之后等我。这个母亲回去以后呢，便告诉了渔夫这个约定。到了十五日，公主就告诉国王说，她要去天神的祠堂求福。于是呢，便带着侍卫去了天祠。到了以后呢，公主就命令侍卫在门口等待，他自己进入了祠堂。这个时候呢， 祠堂的天神知道了，天神的心中思维，公主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国王是一国之主，不能让一个平民围辱了国王的女儿，使令国家蒙羞。于是天神便做法，使令在神像后等待的渔夫昏睡不起。公主进入了祠堂以后，见到了渔夫，可是呢，渔夫昏睡不起，公主去推他也推不醒，叫他也不应。于是呢，公主就将价值10万2金的璎珞放到他的身边，留给他，就回皇宫去了。那么公主走了以后，渔夫便醒觉了。醒了以后呢，见到身边有璎珞，就去问祠堂的人员，说这璎珞怎么来的。那祠堂的人员就告诉他说，公主曾经来过了，然后呢，你昏睡不醒，公主叫你你也不醒，所以呢，公主又走了。这渔夫呢，因为没有得偿所愿，心中非常的忧恨懊恼。这个时候，他心中的贪淫的烦恼就像大火一样烧他的心。于是呢，他就自焚而死。有这个故事。原册书引用这个故事，说明渔夫由于贪着五尽而自焚身死亡的过失。但是在大智度论说这个故事却不是这个意思。大智度论说这个故事责难公主，说公主因为自己的欲心而不分贵贱，唯欲是从的过失。所以说法不一样。那么据我的猜想是，唐朝当时可能是武则天跟太平公主等在当政，为了避免被人说你用公主贪欲的故事来讥讽武则天跟太平公主这些当政者荒淫不端而引发政治清算，所以原册书就说这是捕鱼师的过失，而不说是公主的过失。但是呢，这个道理不符合论义，所以后面加上一句广说如笔，就是让你自己去看大智度论，发现是这么回事。我是这么猜想。若依此事，珠玉之赤火，故言珠玉赤火，即六世中一主是也。如果依第一种解说，珠玉是五境，赤火是在五境上所生的贪染，珠玉之赤火是从五境珠玉所生之贪染赤火，所以经文说珠玉赤火。这个在六离合式中就是属于一主式，这个主是珠玉，依珠玉为主而生起之赤火，称名为珠玉赤火，所以是一主式。亦云珠玉即五境中贪，即说五贪名为赤火，故制度论云，五欲烧人如逆风直聚。即六世中十业赤也。第二种解说是说，珠玉 即是五尽中贪。诸欲就是指在色等五尽中所生的五种贪欲。即说五贪名为赤火，这五种贪欲就称名为赤火。五欲就是赤火，故制度论云，五欲烧人如逆风直聚。所以在大制度论第17卷中我们说，五种贪欲烦恼烧灼人心，就如同逆着风直持火把，火会烧到自身。即六世中十业是也，诸欲即是赤火，烧灼人的身心，所以是十业是。这一段文是制度论里面苛责五欲的过失的论文，我们学习一下。哀哉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由求之不已。说众生真是悲哀啊，恒常不断的被五欲烦恼所伤害，可是却不知五欲的过患，还要追求五欲，没有暂停的时候。此五欲者，得之转聚，如火炙疥。这个疥就是疥疮，这是一种皮肤病，虽然不会伤害到生命，可是你的皮肤会很痒，很痒你就会去抓，抓就会流血，就很痛苦。可是用火来烧制这个疥疮，会烫伤皮肤，伤口如果感染，那么病情就会转增，严重的话可能就要截肢，甚至危及性命。五欲也是一样，我们得到了五欲，心中又思求更多的五欲，这样的辗转增上，五欲的烦恼呢也辗转的增加。五欲无益，如狗咬骨，狗去啃这个骨头就只有点味道而已，肚子是不会吃饱的，不能解决狗的饥饿的问题。我们享用五欲就如同狗啃骨头一样的没有毅力，只能享用生死轮回的味道，不能够解决出离生死的问题。五欲增征如鸟进肉，众生为了得到五欲而互相的斗争，就如同一群鸟为了争夺肉食而互相的打斗一样。鸟为食亡，人为了五欲而死。五欲烧人如逆风直聚，这个已经前面解释过了。五欲害人如见恶蛇，人如果踏到了毒蛇，必定会遭到毒蛇的咬伤，甚至危害到性命。人接触享用五欲，必定会受到五欲的伤害，甚至损伤了慧命。五欲无实，如梦所得。五欲是因缘和合的无常法， 并没有真实的自己，所以得到五欲就如同在梦中所得到的事物，等梦醒的时候就发现这并不是真实的，在梦中只是空欢喜一场而已。五欲不久如假借须臾，享用五欲不能持久，就如同向人去借来的东西一样，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得要归还而失去它。世人愚惑，贪着五欲，至死不舍，未知后世受无量苦。世间人被愚痴所迷惑，贪染爱着五欲，一生就追求五欲的享用，造作了种种恶业而不能够觉察，于是很快的这一生就空过了。而且由于造作了恶业，后世堕入了恶道，受无量的苦恼。譬如愚人贪着好果，上树食之，不肯食下，人伐其树，树禽乃堕，身首毁坏，痛恼而死。譬如这个愚痴的人，他贪食这个美味的果实，于是呢就爬上了树去采这个果实来吃。现在下面有人要砍伐这一棵树的时候，叫他下来，他也不肯从树上下来。就像说佛菩萨跟我们讲五欲的过失，我们也不肯把五欲弃舍一样。那么等到树被砍伐倾倒了之后呢，这个人才从树上摔了下来，于是身体还有头部呢都撞伤了，痛苦恼怒而死亡。又此五欲，得时须娱乐，失时为大苦。得到五欲，享用快乐的时间非常的短，可是等到失去的时候，身心都会受到重大的苦恼。就像吸毒的人一样，吸毒的人他在吸食的时候，他这个乐是非常短暂的，等到以后他得不到毒品的时候，他会觉得苦不堪言。所以世间吸毒的人，他为了得到毒品，什么样的坏事他都肯做，因为得不到毒品的时候他感觉太痛苦。 如蜜屠刀，逝者贪甜，不知伤舌。 我们将好吃的蜜涂在刀刃上，让这个贪食甜味的人呢，用舌头来舔这个蜜，他不知道这样就很容易的会割伤他的舌头。这个贪着五欲的人呢，也是一样，心中贪着五欲，很容易的就被五欲所伤害。五欲法者与畜生共，有智者视之，能自远离。人跟畜生都共同的享用五欲，人跟畜生也都被五欲所伤害。人贪着五欲，就容易去行畜生之事。 为了五欲，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有智慧的人认识到了五欲的过患，于是便自己能够远离五欲。这个是大智度论呵斥五欲的过失。继续看下面，言于内除灭等者，内为内定，减外散乱，明之为内。经文说于内除灭等等的这一段文的内，是说内心专注不散而得定，简别贪着外面的五欲境界而心散乱的境界，所以说明为内。于内除灭一切声香味触相，妙远离乐者，此名出净律定，相应乐受，远离欲界五境上贪，片身一世，故言妙远离乐。经文说于内除灭一切声香味触相，妙远离乐。怀疑原色书漏刻了一个色字，在这个生字上面请加上色字，这样就与解生密经的经文相合。此名出净律并相应乐受，这一段经文是说明成就舍戒出禅定相应的乐受，远离欲界五境上贪，片身一世。在出禅的时候已经离欲界在五境上的贪欲，这个时候舍戒的四大已经进入了身体，所以周遍全身感到安适宜乐，故言妙远离乐。这种乐受是由远离欲界欲而得到的，所以称名为妙远离乐。据实初定距离五盖，贪盖是出，举出显后也，广释五欲五盖过患，如智度论第十七卷。根据事实来说，在初禅的时候已经将五盖全部的远离了，但是在这里只说远离欲贪，是因为在我们说明五盖的时候，第一盖就是说欲贪盖，所以在这里说远离欲贪盖，就表示包含了远离了后面的四种盖。那么在智度论第十七卷广泛的说明了五欲五盖的过患，可以去参考。若依萨佛多宗入根本定，为喜非乐。如果依有物的宗义，在进入了根本禅定，是只有喜而没有乐的。所以宗派不同，讲法也不一样。今依大圣一刹摩喜，令心是悦，明之为喜；令身一世，明之为乐。如显阳说，故说初定亦名为乐。现在依大圣的宗义而说，在成就初禅以后，五盖已经被对治了，于是心从五盖中解脱，称名为转移。依于第六世一刹摩喜受，能令心喜悦安适，就称名为喜之的功德。 依于阿赖耶识摄持所依身，舍戒四大的种子开始现行进入了身体，能令身体宜乐安适，能令身体有堪能性，这个是称名为乐知的功德。那么在显阳圣教论有说明，所以说出禅室妙远离乐。此欲一说，有隐贪欲圣解势力，于五欲尽上起贪火故，于离五尽出尽律乐，不能了之。如是有寻思者，不能了之，离色等相，无相真如。远离五欲妙乐欲的意思是说，欲界的众生由于已经对欲贪印可认识，使令欲贪的力量非常的强大，于是在五欲的境界上，心中的贪欲就像大火燃烧，所以对于远离五尽欲贪的初禅乐是不能够了知的。同理可知，依着世间的寻思、彼度、信解的智慧来了知事物的众生，是不能够了知无分别智所证得的离色等实相的无相真如的。这以上解说远离五欲妙乐欲。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或于长夜由言说圣解，乐着世间起言说故，于内极静甚默然乐，不能寻思，不能彼度，不能信解。根五的举喻重释分成五科，这是第三科，心三贤圣默然极尽乐欲，或于长夜，在生死流转的长夜之中，由言说圣解，乐着世间起言说故。众生在世间对于用言说沟通已经成为了习惯，觉得在言说中有种种的快乐，如果不说话心中就感觉苦闷，所以对于世间种种的绮丽的言论心中非常的爱着。于内极静甚默然乐，成就初禅者还有能对治欲界烦恼杂染及业杂染的寻思二种功德之，这两种功德之在后来这个修禅定者便会觉得寻思会能够让他的心不极静，于是想要弃舍寻思，就修学对治寻思的方法，使令心更极静。经过修学之后成就了二禅的时候，寻思就已经被对治了，这时称名为内等静功德之。 心得极尽乐。而圣人修得了二禅及以上的禅定者，就称名为圣默然乐。在经论中说，圣说法，圣默然。圣人说法时，享用法乐；圣人默然时，享用内心的极尽乐。不能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乐着世间言说者，因为没有对治寻思，所以他不能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内极尽圣默然乐的快乐。请看讲义十二的第八项。此即四种乐中极尽乐也。贤圣默然极尽乐，就是无恼害乐的四种乐中的第三种极尽乐。故云学云，第二尽律以上诸定，寻思止息名极尽乐。在瑜伽师地论中说，第二尽律及以上的禅定，因为寻思欲已经被止息了，获得了内等境的功德，这个时候就称名为极尽乐。诸教中说，三种法能成三行，一者身行，为出入息成身之行，故名身行。入第四定能灭身行。在诸宗派的教导中说，有三种法能够成就身行、语行、心行这三行。一者身行，第一种是身行，为出入席成身之行，故名身行。我们人必须要有出入席，身体才能够行动，所以说出入席能成就身行。入第四定能灭身行，正入舍戒第四禅的时候，身体就没有出入席了，所以就称名为灭身行。二者语行，所谓寻思发语之行，名为语行。第二尽律即能除灭，大小圣教皆作是说。第二尽律以上诸地，无寻思故，将欲发语，皆依下地寻思而说。二者语行，第二种是语行。所谓寻思发语之行，名为语行。寻思心所是在会心所与思心所各一部分上假立的，其中的思心所的作用是造作业行。思心所的活动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是思虑是否应该造作的省虑思。第二是决定要如何造作的决定思。第三是通过动身发语而造作行业的动发思。所以一般说的意业就是指思心所。寻思就是思心所与会心所共同作用，经过了语言文字的寻求与视察，然后发动语行。第二尽律即能除灭，大小圣教皆作是说。在舍戒二禅就进入了无寻无思地，这个时候没有了寻思欲， 所以没有发动余刑，也就称名为余刑灭。而这个是大小乘教派共许的宗义。第二禁律，以上诸地无寻思故，将欲发语，皆依下地寻思而说。从舍戒二禅以上的禅定都没有寻思欲，不发动语行。如果说想要讲话，就必须进入二禅以下的诸地，再依寻思来思维发语。三者心行，为受想等助心之行，名为心行。若无心所，心不行故，入灭定时能灭心行。第三种是心行，为受想等助心之行，名为心行。受想等的受就是指受心所，就是受蕴，想就是想心所，也就是想蕴，等呢就是指思心所以其余的心所，这些心所就归属于行蕴所设。心所法与心王必定是同时升起的，所以说心所有助心王升起的功能，就称名为心行。若无心所，心不行故。如果没有心所法相应具实升起，心王就不能够单独的升起现行，入灭定时能灭心行。能灭心行是将前六世的心与心所法灭而不生的意思。有两种定能灭心行，第一种是圣人的灭尽定，简称为灭定。三国以上的圣人成就了无舍戒非想非非想出定以后，为了求得善法乐住而进入灭定。要修习灭定，先要有止习想心所的作意，而使令诸心静所法灭而不转而不作用，所以说是能灭心行。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凡夫的无想定，外道认为得到无想天的果报就是涅槃，所以他们修无想定，依止于色界的第四禅，先修习出离想心所的作意，而使令诸心与心所的法灭而不转，所以说能灭心行。我们在这里是说圣默然乐，所以说的是入灭定时能灭心行。今于此中曰言行说，二定以上无寻思故，不能发言，不发言故名为极尽圣默然乐。此处经文所说贤圣默然极尽乐，是说灭除了语情。因为色界第二禅律以上已经灭除了寻思欲，所以不再寻思发动语情。由于不发动语情，所以经文说内极尽圣默然乐。此中亦说有寻思者乐着世间起言说故， 不能了之，二定以上，甚莫然乐。不是有徇私者，由徇私利，行言说尽，而不能说离言法性，即尽真如。贤圣默然即尽乐欲的意思是说，有徇私欲的友情，爱要世间种种的起立而无毅力的言论，所以他们不能了知色界二禅以上，断除了徇私欲的圣者，受用内心默然即尽乐的境界。同理可以比之，依着世间徇私、彼度、信解、智慧的友情，只能够由徇私利而行于假名言说的境界， 而不能了知，亦不能说离言法性即尽真如的圣义地。 看下面的经文：或于长夜，由见闻觉知，表示圣解，乐着世间诸表示故，于永除断一切表示，萨迦耶灭，究竟涅槃，不能徇私，不能彼度，不能信解。庚午的局域重视分成五颗，这个是第四颗，心四，灭诸表示极乐欲，课本上说是菩提乐，请把它改为涅槃乐。更改的原因在后面解说原册书注解的时候会说明。或于长夜，在生死流转的长夜之中，由见闻觉知，表示圣解，乐着世间诸表示故，众生言说所表示的内容，就是由见闻觉知所得的知识。经过了长久的熏习，众生对见闻觉知的表示得到了圣解，而爱要染着世间言说所表示的种种境界，于永除断一切表示，萨迦耶灭，究竟涅槃。萨迦耶就是我见，世间一切的言说所表示的见闻觉知的知识，都不离我见。能永断萨迦耶见，也就断除了一切世间言说表示的境界，这个就是究竟涅槃。师父在解释这一句经文的时候呢，是将永除断一切表示解释为法空，萨迦耶灭解释为我空，而我法二空就是究竟涅槃。不能徇私，不能彼度，不能信解，乐着世间见闻觉知种种言说表示的众生，是不能够依世间的智慧来了知已经断除我见，远离一切世间言说表示境界的究竟涅槃的境界。看下面讲义十二的第九项：此即四种乐中菩提乐也，故于伽云，一切烦恼毕竟离系，于所知事如实等觉，名菩提乐。灭诸表示极乐，就是无恼害 乐的四种乐中的第四种三菩提乐。所以瑜伽师地论解释说，一切烦恼毕竟离系，众生被烦恼系缚于三界之中，不得出离。经过了听闻正法，深入思维，修习无我止观，证得真如实相，除断分别所生的见所断烦恼，于是继续修道，除断俱生起的修所断烦恼，最后至究竟位，将一切烦恼完全断尽，远离了三界生死轮回的系缚，这个就是一切烦恼毕竟离系。这是远离烦恼的乐，与所知事如实等觉。所知事指进行所缘尽事，善巧所缘尽事，与进货所缘尽事。进行所缘有五种，第一是不净观，第二是舍米观，第三是缘性缘起观，第四是界差别观，第五是阿那波那念，也就是属习观。善巧所缘也有五种，第一是运善巧，第二是界善巧，第三是触善巧，第四是缘起善巧，第五是触非处善巧。进货所缘有两种，第一种是世间世俗道进货所缘，就是观察下地的粗性与上地的净性。第二是出世间道进货所缘，就是观察苦集灭道四圣地如实等觉。与以上三种所缘尽事，都能真实不颠倒的平等正知的智慧，这个是正觉之乐，名菩提乐。远离烦恼之乐就是涅槃乐，正觉之乐就是菩提乐，二者又合称名为菩提乐。所以前面瑜伽师地论无恼害乐的第四种菩提乐分为两种乐，这两种乐就是菩提乐与涅槃乐。又比附云，无恼害乐所摄，最后三菩提乐，由当来世此胜亦苦永极灭故，于宪法中复在所依诸烦恼品，一切粗重永极灭故，说明为乐。在瑜伽师地论中又解释说，无恼害乐所摄，最后三菩提乐，无恼害乐摄有四种乐，最后的第四种是三菩提乐，由当来世此胜亦苦永极灭故。胜亦苦就是然依胜意，诸所有受皆系是苦的意思。胜意是圣人智慧的境界，诸所有受，这个受有苦受、乐受以及不苦不乐受。世间的人对于苦受生嗔，对于乐受生贪，对于不苦不乐受生失，所以多愿意远离苦受，求取乐受，皆系是苦。但是在圣人的智慧所见，苦受是苦苦，乐受是坏苦，不苦不乐受是行苦，这三种受都是苦。所以说是皆系是苦。 当来世永极灭故，是指阿罗汉、辟支佛，还有佛的现在这一生是最后一世了，未来不再受烦恼业力所引生的果报，没有果报体也就没有受，所以说由当来世胜亦苦永极灭故，这个是指无余一涅槃。于宪法中负债所依，诸烦恼品一切粗重永极灭故，所依是指阿赖耶识，诸烦恼品一切粗重是指一切烦恼种子。于宪法中是指现在身所得的五蕴果报体还在，但是依附在阿赖耶识一切烦恼种子已经被对峙消灭了，也不再现行了，这个是指有余一涅槃。说明为乐，三菩提乐是指无余一涅槃与有余一涅槃，也就是涅槃乐了。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上一次请你们查海蛙烦恼， 每次问那个，就是昨天才查，他这个海蛙烦恼啊，是这样的算法啊，它是出自于什么地方？就是根据那个丁普堡的这个佛学大师典啊，那是出自于，他是说啊，是出自于这个明度时教记经。那这个东西是这个经是在什么地方？是大方等大集经的卷59。那么依着这个止观普行传回绝卷五之五的这个绘本啊，它的算法是这样，就是说六根对这个六尘啊，那么对这个尘的这个好恶品，好就是说哎这个好色啊，恶就是说不好色啊，或者说可爱不可爱啊，品就是也不是不可爱，也不是，也不是可爱啊，这个叫做好恶品。那么六根各有三个嘛，六根各有三个，那就是总共加起来就是18。然后再加上染净乘以236，上净又再乘以过去、现在、未来，就是108。这个是一个算法。那还有一个算法是，一根各有六，一根各有六，六根合为36。好，那么配心意识的这个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合成总共有108，是108烦恼。好，那么在这个，那么接着就说到说，在《制度论》七曰：“烦恼名为一切劫始，劫有九，始有七。”好，何为98劫？好，那么后面有一段我先。先念完，自论就是说，何为98劫下来？如迦瞻延子阿毗昙译中说，时常98劫为百八烦恼，这个是一个。那么这是从大智度论里面出来的，但是大智度论它所引的是阿毗达摩具体论。那么，或者是因为这个阿毗达摩，它有很多种版本，它不是只有一种版本。 那么从北凉到这个唐朝，哦，都有人翻译，哦，那玄奘大师翻译的是最多。他这百八烦恼的算法，每一个阿毗达摩的这个论哦的算法都不一样，哦，但是加起来反正就是108这样子。那么根据俱舍论，他所说的这个算法是这样子的，就是98个髓冕，再加10个禅，禅就是那个禅脚部那禅啊，禅烦恼因禅啊那个禅。那么98加10就是108。那么第一个，我们说到说有几种算法，第一个是北凉的这个阿毗达摩毗婆沙论，这个是有六玄阙，就是北凉那个时候翻译的，有好几个人翻译。那么是这个迦旃延子造五百罗汉做解释，总共有六十卷，他依着这个三漏来去说这个108。他三漏是欲漏、有漏跟无明漏，欲漏有41。有漏有52，无明漏有15，加起来总共108。第二个是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五百罗汉造，那这是唐朝玄奘大师译，那总共有200卷，第48卷。那他是用四瀑流的说法来算这108。那么欲瀑流有29，有瀑流28，见瀑流36，无明瀑流15，那总共加起来108。第三个是阿毗达摩赞显宗论，这个是也是唐朝这个玄奘大师译的，是尊者众贤造，总共有40卷，在第27卷。那么跟这个俱舍论它的用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就是用三戒，哦，那么欲戒32时，色戒28时，无色戒28时，那总共是88再加上修惑的这个10时，总共是98髓冕，再加上10禅，总共是108。那么还有其他的算法是，比如说般若心经，那这个跟这个算法其实就是大同小异。那主要的差别就大概只有这，就是目前查到的资料大概有4-5种这样子，主要的有4种，那一点差别的那个就是。列出这四种这样子，嗯，查到了 资料，很好啊，查，跟你讲那么好，但是我还是要问，你说欲界32种，色界28种，无色界28种，欲界是哪32种？ 这个欲界28种，欲界32时，色界28时，无色界28时，哦，那32时是说他的说法是说，依着我们这个四圣地，哦，依着这个四圣地的这个我们在修学四圣地的这个见到位的时候呢，他会有产生的这个障碍来去论述他这个。它会有一些障碍，那么欲界呢有32种，32时，啊，那么这个它，所以它是依着这个苦行灭道来做分类，那么这个时就是我们说的五顿时，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顿时，那顿者很不容易发现，很不容易察觉的五顿啊，利啊就是五利时，就是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进取见，啊，这是五力识，啊，那么在欲界当中，这个苦有10时，即有7时，除了这个身见、边见、借进取见这30之外的7时，啊，那灭也有7时，那道有8时，除了这个身见跟边见，这是欲界合成，就是 故有十，即有七，面有七，道有八，那总共加起来是32。那么在色界当中，苦集灭道，因为在这色界定当中它没有嗔，但那个嗔是不现行的，不是没有，但是不现行。那所以它这个在这苦里面有九，那集有六，除了这个嗔身边界，这个就是说跟这个欲界里面就是少了那个嗔了，所以就是集有六，面有六，道有七，九加六加六加七，总共是28。那么无舍界也是一样，它也是没有嗔，这跟这个舍界是一样的，所以32，色界28，无舍界28，所以总共加也是88十。那么再加上88十，那么再加上十的这个修惑呢，就是按着这个贪嗔痴慢这四种。那么在这个我们说三界九地，那每这个欲界就是说每一地就是有九品啊，反正它有它的分法，那什么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中下等等等等。那么这贪嗔痴慢疑在这个三界里边就是合为就是有十种，其实就是说欲界有几种，那么色界有几种，那么无色界有几种，合起来这三界里面加起来是十种。那么这十种的这个是属于这个修惑，那么修惑有十种，再加上见惑的88种，就是等于是98，再加上十禅烦恼的十禅，就总共是108。跟住好不好？ 修惑的在欲界是贪嗔痴慢四种，那么舍界无舍界都去除嗔，所以各有三种，所以修惑就是十种，很好。就是查的话，就是要查到这个程度。然后上面还有疑问， 但是到这个程度，暂时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说要学习的话，你要花时间去查这些，要不然讲过去了百般烦恼，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百般烦恼，对不对？今天讲了一个八字八人，这八字八人都要解释的话，可能要讲一堂课。有兴趣的话，回去也可以查一查八字八人，十六星见到位的十六星为什么重要？是因为这个是见到位的时候，上见到位的时候显现的十六星，所以重要。我们如果学只是听我讲，没什么意思。你学个方法，那你回去你可以自己学，你碰到这些名词你自己去查，然后你去斟酌哪些是可用，哪些是在这边不可用。不是说所有的解释你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用，那么这样子你就可以自学。好吧，我们回下。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能深重？ 何能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